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52集，好脾气的老爷爷。这时，包夫人让陈心和月牙将宵夜送出来，展昭和白玉堂拿了吃的，拉着殷侯回院子里和天尊红九娘一起坐着吃。边吃，展昭他们又详细的将鬼面人的事情说给了殷侯听。殷侯和天尊对视了一眼，好奇：“ 你的意思是，那鬼面人会继润的武功绝学？” 展昭和白玉堂都摇头，他俩倒是不清楚，不过功夫的确很奇特，就对了。 这案子其实除了王峰这条线明朗了之外，鬼面人和太学那头依然是谜。那鬼面人和王峰他们似乎并不是一伙的。 我也觉得，太学里面应该还有些秘密是我们没有查到的。 次日清早，公孙将验尸的结果告诉了展昭和白玉堂，就抱着小四子，拉着小梁子，跟包大人和包夫人一起进宫去了。原来司彤是中毒死的，而且还是慢性毒药，有人算好了剂量，一早给他吃了毒药，差不多就是昨晚上该死了。按照这一点来推断，司彤的死估计和王峰也脱不了关系，毕竟他是被王峰他们利用完之后才死的，时间上有些赶巧。展昭和白玉堂要查当年王峰和哑女的线索，于是名正言顺决定逃课。赵普本来想陪公孙进宫，不过包大人拜托他和庞太师一起去查司彤的命案，于是赵普也顺理成章的逃课了，欧阳少征跟着赵普一起。包岩和庞玉没得逃，林业火和邹良还要去太学查当年隐藏的秘密，最后剩下天尊。殷侯有些不解地看着捧着文房四宝的天尊：“ 你干嘛去？”“ 上学呀。” 殷侯望了望天，觉得还是跟着外孙出去玩有意思，不过他还没走，天尊一把扯住他袖子：“ 哎，你也去念书。”“ 我都100多岁的人了，念什么书？”“ 嘿，很好玩的。” 天尊一脸认真，殷侯看着他的表情倒是稍微有一点点好奇，这个大宋最著名的学府是个什么样子，于是抱着胳膊问：“ 很好玩？”“ 哎，对的，还闹鬼呢。” 殷侯摸了摸下巴，有了一点点兴趣：“ 伙食还不错，关键是……” 说着天尊凑过去，捂着嘴在殷侯耳边神神秘秘的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周遭的人都没听到，不过注意到两人的举动就有些好奇，什么秘密？殷侯脸上明显就有了兴致，摸着下巴：“ 哦，那倒是要去看看。” 两人神神秘秘交流了一下，殷侯果真就跟着天尊去了太学。展昭很热心的将自己的太学学袍拿出来给殷侯穿，殷侯一脸嫌弃的看着：“ 这衣服这么难看。”“ 太学，我也去。”“ 不行。” 红九娘刚刚开口，包岩和庞玉都蹦了起来，红九娘微微眯起眼睛：“ 你们俩死小孩竟然敢嫌弃我。”“ 不是啊。” 包爷瞄了一眼红九娘那身低胸露背薄纱大红裙子，用力摇头：“ 不行啊，你这么走进去，林夫子第一个昏过去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我说九娘啊，你倒是给太学的那些书生留条活路啊，这帮书呆子见过的女人除了自家娘亲和姐妹之外，都包得跟个粽子似的，哪见过您这样的大美人呢？哎，是不是？你往他们面前一站，那还有心思念书吗？”啊！ 红九娘挑了挑眉，觉得这话还挺顺耳的。“ 嗯，那我去哪？”“ 不如跟我们去查案吧。”“ 嗯， 还是我招最孝顺，交给你们去，反正跟着两个帅哥也不吃亏。 说话间，外头欧阳纯华和王琦来叫庞玉和包岩一起上学了。刚走进来就看到好多人，天尊身边还站着个没见过面不过很帅的黑衣人，就有些不解。展昭给介绍了一下，指了指殷侯。 五爱公。 殷侯脸上出现了一丝笑容，自从展昭认了他之后，到哪儿都直接说是他外公，好像生怕人家不晓得一样，于是殷侯心情十分好。王琦和欧阳纯华对视了一眼，都张大了嘴看着殷侯。 哎，从这俩小孩的神情来看，估计招式魔宫小公主这件事已经世人皆知了，真不知道是喜是忧啊。 殷侯正有些纠结，突然王琦凑上前一步，仰着脸看， 竟然是外公，为什么那么年轻？ 是啊，外公好帅啊。 纯华围着殷侯打量，又看看天尊， 为什么你们都不会老啊？ 殷侯和天尊对视了一眼，感情这俩小孩不是在惊诧殷侯的身份，而是在好奇为什么他们不会老。 练功练的 什么功夫？外公教我。 王琦和纯华抓着殷侯的袖子晃，殷侯嘴角抽了抽，看了看身边的天尊，天尊也摸着下巴觉得很纳闷。 没理由啊，我从面相上看比殷侯老鬼和善好相处多了，这俩小孩不问我，见我还有些怕的样子，那怎么第一眼见殷侯老鬼就凑上去撒娇了？ 白玉堂也觉得不可思议，看着展昭， 外公一直都比较招小动物喜欢。 白玉堂失笑，庞玉拍了拍两个还拽着殷侯袖子的小子， 哎，你俩之前怎么不叫天尊叫啊？ 天尊眯着眼睛看两人，他也想知道。王琦和纯华往庞玉身边凑了凑， 那什么，天尊是白玉堂的师父。 众人都有些不解，白玉堂也好奇，是他师父有什么问题？ 那这位是展昭的外公吗？ 然后重点在哪儿？ 重点就是你敢拽着展昭让他教你功夫吗？ 有什么不敢？ 那你敢拽着白玉堂让他教你功夫吗？ 王琦和纯华眯起眼睛，庞玉张着嘴半天，随后回头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扫了他一眼，庞玉赶紧扭脸， 你黑，绝对不敢。 白玉堂扫了一眼那几个小孩，天尊可是在扫白玉堂。 你个面瘫严肃脸，连累你师父啊。 白玉堂无语。展昭看了看殷侯，就见殷侯此时眼中闪过一丝奇妙的神色，展昭自己也觉得这感觉很奇妙，第一次有人因为他展昭而去评判殷侯，而不是因为殷侯的名声而评判他展昭。殷侯也觉得原来在不会武功不知道魔功的人眼里，他只是展昭的外公而已，而展昭的外公就是好脾气的老爷爷的意思。王琦和纯华话说完，就见眼前红色的身影一晃，红九娘上前来，一手搭着殷侯的肩膀，一手去拍了拍两个少年的脑门。 想容颜永驻啊，找我呀，我教你们。 红九娘话刚说完，就见王琦和纯华张大了嘴看着她，下巴都快掉下来的感觉。 怎么了？我是展昭的姨妈。 红九娘整了整头发，十分自豪，话刚说完，就见王琦和纯华捂着眼睛红着脸。 呀，非礼勿视。 两人边喊边冲了出去，红九娘嘴角抽了抽，一旁庞玉过来补刀。 看到没，这到了太学还得了。 一旁众人却是忽然觉得，是不是该带九娘去太学溜一圈，说不定会很好玩。 哎，这俩没出息的。 包岩摇着头，和庞玉一起别过众人，去太学了。去太学的众人都一起离开，留下的赵普带着欧阳等来了庞太师，一起去了刑部，兵分几路， 最后就剩下展昭和白玉堂带着红九娘一起出门。红九娘一路吸引了不少注意力，她这类型的女人就是通常男人眼里的尤物，女人眼里的妖物。不过她跟展昭他们走在一起还是惹来了不少人的好奇，展昭和白玉堂怎么带着一个大美人出来转悠呢？三人到了曾经那个哑女家的散铺附近，铺子当然早就人去楼空了，但是左邻右舍似乎有不少老宅子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线索。红九娘抱着胳膊一路听展昭和白玉堂大致跟他说了当年的事情，听完之后红九娘只淡淡地笑了两声没说话，这个反应倒是出乎展昭和白玉堂的预料。众人四外望了一下，不远处有几家铺子，看着好像很老的样子，展昭就跑过去问白玉堂和九娘站在路边等他。此时太阳出来了，九娘伸手遮太阳，转脸身边白玉堂却不见了，九娘正好奇，一把精致的绢伞出现在了他头上。九娘抬眼看，就见白玉堂将伞递给了他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